96.9，听资讯。 7月13号晚，北京市医改办发布了《北京市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，明确到2020年，力争将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扩大到北京市的所有人群。以后，家庭医生不将只再是电视剧中的豪门标配，工薪家庭也可随时聘用。经典969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市2017年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方案7月13号公布，企退人员的养老金人均为3770元，同比上月每月人均增加了197元，补发款7月15号就可发放到200余万退休人员的账户中。随着北京市高温天气的持续攀升，北京市动物园2017年动物防暑降温的工作也将全面启动。在高温炎热之际，公园采取送冰块、开喷淋、调饲料、长降温、强管理五大措施，确保动物轻松平安地度过夏天。前段时间，一条无名道路被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葛雨露发现，他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条道路为葛雨露，进而成为电子导航地图中的正式地名。而该行为被规划部门认定是违法的。在7月13号，双井街道办事处联合双井城管部门依法将葛雨露路牌拆除。 他躲在花园里沉思，穿起了花衣服，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。多余的瑕疵，捡起了 confidence，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，也烘干了。我可以见你吗？他说，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回忆里根除。She said， 等着花儿一冬眠，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。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某一天。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。他走在花园里沉思。Disappear， 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。他甩了橘子柳橙汁，单纯的多喝水，梳洗了挑染的发丝，也晒干了。不可以见你了，他说，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。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Then she said， 等着花儿一冬眠，赤裸裸的呼吸被发现。 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某一天。 But now 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。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？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，本以为自己是喝水就胖体质，其实呢你是吃了炸鸡、巧克力、奶酪布丁、奶茶、可乐，一转眼就全忘光了，以为自己只喝了几口水的健忘体质。怎么样，有说中你吗？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如果你想要找到我们，可以关注经典969的官方微信微博，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。 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？ 的地，就是没有感觉。 给我点耳朵，哦，给我点血，换掉我的血。在雪地上撒点血，耶耶耶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耶耶耶，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血。想撒点野，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，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，不知走着还是跑着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。 给我点刺激，哦，大夫老爷，给我点爱，我的护士姐姐， 快让我哭，要么让我笑，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， 耶耶耶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耶耶耶，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， 耶耶耶。 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。

被放的狼烟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。这冷冷的牙，报应两声长啸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。 我。

刚才为大家唱两首歌呢，就是在我上一张大碟叫《热的大碟》里面的两首歌，一首歌叫做《天地这么热》，咁另外一首歌叫《如果写都不算爱》，是伍佰老师帮我写的一首歌来的。咁在这只碟里面呢，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，咁唱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，当然想用自己最靓仔最有型的样子给大家见到的啦，是不是？咁根据市场调查呢，就话我最靓仔的样子是这样的。我自己曾经好多次好多次咁照过块镜，咁睇下自己点解会靓仔先，呢个都諗唔到。咁我估啦，我估大概呢，因为呢我拎住啲吉他呢，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气质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咪有型囉，係咪先？所以咪靓仔囉。咁所以呢，我就准备用我呢个最靓仔嘅样啦，就唱这碟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歌，叫做《我真的受伤了》。 Thank you。 想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最寂寞，我却又闯进你生活。你是什么星座，管不了那么多，看见你我就快乐，什么都不用说。爱一个人需要执着，并没有不劳而获，错过是罪过，我永不退缩，像灿烂野火。我一直相信爱赢才会平，才会开心，呼唤爱并不有在世界的中心。我始终相信爱赢才会平，在幸福公路上前进，我们都一起闭上眼睛，一直到无法更接近。却又闯进你生活，当你拥抱着我，到底在想什么，是不是难以捉摸，才会令人着魔。爱一个人需要执着，并没有不劳而获，错过是罪过，我永不退缩，像灿烂野火。我一直相信爱赢才会赢，奋不顾身才会开心，呼唤爱并不用在世界的中心。我始终相信爱赢才会平，在幸福公路上前进，我们都一起闭上眼睛，一直到无法更接近。我们的眼神充满不透明，所以才算得上是爱情。我一直想爱赢才会平，奋不顾身才会开心，呼唤爱并不用在世界的中心。我始终相信爱赢才会平，在幸福公路上前进，我们都一起闭上眼睛，一直到无法更接近。